I'm Lucky 来自 Jason Derulo 的这一首新单，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是周四，没错，来听新歌吧。今天看了一下歌单啊，真的是曲风非常的丰富，包括最近大热的一些 rap 元素，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子元素的歌曲，包括刚刚听到这首 Jason Derulo 在9月1号发行的新单，叫做 If I'm Lucky，也是有很多的期待在今天节目当中，所以锁定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有新歌送给你听。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啊，下面这个依然是新歌，但我们之前都说 Taylor Swift 他之前发了一首新歌，那个 MV 我们曾经也分析过，对不对？其中有多少套造型，怎么去浮夸，怎么去 diss 各种的之前的一些形象啊之类的。那这次又是一首新歌发行了，你准备好了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Ready for i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It's hard to tell if the ship has sailed, but maybe you felt the same as well. The smell of summer and clementines. There you are. You're the perfect. 这首歌曲从乐曲的编配上感觉有些飘渺的感觉，那没错，这就是窦靖童首次现身的动画电影《生之行》的一首推广曲 See You Again。 那这首歌其实呢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会觉得有些奇怪哈，它是因为在东京动画电影 这个奖项当中斩获了最佳动画奖和最佳编剧奖的一个《生之行》这一部动画片，所以进行了这样一种演绎，也是窦靖童去唱出了自己心中对于动画的理解，包括他的声音非常的细腻的唱腔，在这种非常飘渺的音乐的氛围当中，所以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继续来说说一部电影吧，这部电影是《蜘蛛侠：英雄归来》。这次听到的是一个嘻哈曲的宣传，相信你会脑海中浮现一下最近比较火热的几位嘻哈歌手。那没错，这就是由 PG One 进行一个演绎的《英雄归来》。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蜘蛛侠呢在重回校园高中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他首次回归漫威。而这一次呢 ，PG One 也是在歌中去展示了他认为的这个英雄归来的三层含义哈，只要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超级英雄。所以来听听 PG One《英雄归来》。 不想触摸边缘，我想达到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边缘我想达到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我冲着胜利，也希望正义会在我手中，可每次残酷的现实总掐住我的喉咙，那每次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是个遵守规则还是应该中国牢笼 bro， 我还是抬起头站在脑海里游，一个人继续走，想让 everybody know， 有人在逼我收手，当然会的 no no no no no no。 我坚持做的一切不管为了我的亲人，是为了我的信仰，为了传承这份精神。你又从何处听闻，必须要满腹经纶，为理想孤注一掷，不管日落还是清晨。我只是坚持的坚持，坚持亲手把握着钱，把未来给编织你看到我在电视里编织成坚持先成功先失恋，慢慢的慢慢的就能实现。冲破边缘我想达到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边缘我想达到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滚的为了自己说的算，生活在加着惩罚，可我演技太过烂，反复在找着挣扎，选择去世太难办，和另一个自己在战翻翻，我有没有成满贯，好坏的超能判断，总是被刁难暗算，我弯弯总是在不停感叹，只有身经百战才能胜利登陆海岸。我开始挫折在失败中去成长，在我的手台掩盖不住的锋芒，伸出在如来是金子总会发光，不仅在我的家乡，早晚一天名震八方。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仅在我家乡，早晚会名震八方。边缘我想达到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边缘我想达到终点，万语千言不如面对风险，不怕牵连，所以从不抱怨，一路向前逐渐成为焦点。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过 印象自信， 不想让你生活充满烦恼，不想有压力让你想逃跑， 有你的陪伴我就不怕风雨艰难阻挠， 这里就是我只身的法宝，自信是战胜一切的解药， 一起把手交好紧紧自在，我在惹你狂潮时这假期， 超能量把身子原味都吃掉，过瘾的感觉相信你味觉他都知道，每一寸味蕾都近乎的香辣太劲爆，拉响美味的警报，我想要炸鸡跟火辣就像是 superstar， 上瘾的感觉让我义无法自拔，这么饥饿的舒服享受着香辣，别怪我吃货只怪炸鸡太香麻，考虑对吧我必须吃大波转身体的马龙，好货分享给兄弟姐妹绝对没站错，我的世界尽情自在，炸鸡的挚爱，每时每刻随时随地我可以吃得痛快，好料是实力派，别担心我吃相怪，我做我自己，所以可以吃得帅。好料是实力派，别担心我吃相怪。我做我自己，所以可以吃得帅。 我在惹你狂潮时，这假期。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虽然或许你在受东击西，当疲倦已让我懒得怀疑。 不想怀疑，不想怀疑。 我在惹你狂潮时，这假期。 听到这首歌好像在说 KFC 的炸鸡有多好吃，有一点点饿了。北京时间的11:22，你的中午准备吃什么呢？刚听到这首歌是刘力扬和满舒克进行合作的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没错，就是之前阿斯的那一首歌进行重新的编配，而这次用电音加说唱的方式让这首歌焕发新生。那满舒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说唱歌手，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听一听他的作品。那继续来听歌，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对不对？下面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观察吉克隽逸最近的发单的情况，好像都是在走这种英文歌，然后走这种国际路线，也是找到了自己一个定位哈。而这次呢，发这首歌呢，是要讲一些像机械一样冰冷的爱情，是对爱情发出探寻和呐喊这种悲剧吗？还是一些其他的情绪在里面？这首歌都在刚刚吉克隽逸发行的这个新歌当中啊，来听一听吧，先听为快了。 We're picture perfect, but they don't know your heart is still.Program, nothing that you do is real. Over and over and over, I feel you pulling me closer. See you love me, but it's monotone. Over and over and over, you show me off like a poser. See you love me, but I feel this is robotic love. You love me like a robot. This is your body love. picture perfect, but they don't know your hands are cold. Behind the filter, there's nothing but a gaping hole. Over and over and over, I feel you pulling me closer. See you love me, but it's but a doll. Over and over and over.Show me off like a poser. Say you love me, but I feel lost. This is robot love. You love me like a robot love. This is robot love. You love me like a robot love. This is robot love. 这首来自吉克隽逸的 Robotic Love， 刚看到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讲机器人的爱情，但说的就是说像机械一样冰冷的爱情。在爱情当中，尽管会让受伤，但是要去追求真爱。而刚刚这首歌听到吉克隽逸好像在讲这样一个故事，讲两个人貌合神离，当爱情的火焰熄灭的时候，虽然外表看似很亲密，但却是一种 Robotic Love，就是那种非常机械非常冰冷的，好像在维持的这样的一种 love 感觉，也是有一些全新的想法在里面。这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专辑《世界公民》当中，感觉他的音乐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的维度。下面这首歌来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Jack Buck， 那这一次呢也是他的新专辑在9月1号就全部发行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索听一下。而这首歌 Southern Rain， 下半时段继续锁定 FM986 来听音乐吧。 Out of bed, surrounded by broken glass, and the morning's rough, 'cause grieving is a tie. This drink won't be my life. Southern rain.Is here to stay, and you know I'm thinking of a cloud of judgment day. Southern rain.Out of love with her, I swear. Even though the times are good, from looking at the past, she's not the one I love. So

Confetti in an atomic bomb, yeah. It's time to change now, we've seen enough. Instead of war, we're declaring love, yeah. Put a flower in the top of a gun. Put confetti in an atomic bomb, yeah. It's time to change now, we've seen enough. Instead of war, we're declaring love, yeah. Sweet don't try. 来自 The Scribe 乐队的这一首 Freedom Child， 其实这支乐队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的知名度还需要再提高一下，但作品是非常的棒，而且最近的新专辑也是全都发行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这支乐队 The Scribe。 那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在周四听到的新歌时间，上半时段听到了很多优秀的一些有电音元素或者有些 rap 元素的一些歌曲，那下半时段我们着重来听一下华语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声音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许飞和姚晨，其实这两个人听到一起的话觉得有些神奇哈，但之前在跨界歌王的时候，姚晨就翻唱了许飞的很多歌曲，像这个父亲写的散文诗，还有我炫是急流这两首作品。这次呢他们在一起合作去创作了一首全新的歌曲，而这些歌曲在想揭示一些问题的真谛。我们常说周而复始，也说翻来覆去，还说一些其他的原因，而生活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无限循环呢？这首歌听完之后你也许会有一些答案，有一些通达的想法。一些规律来自许飞和姚晨。 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每人都有个暴脾气，比如深爱的人都没种福气，比如最圆满的时候总有经典比例。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太爱自己容易造成悲剧，比如笨拙的人往往有奇迹，以为你是猎人其实你是狐狸。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只是自己都懒得搭理，爱又爱得那么的小气，恨又恨得那么无力，反正最后都是靠回忆接一些小花絮，写一首主题曲。

转音歌姬黄龄的这一首《万年》，听到这首歌有仙侠的这种情感在里面，没错。那这个是舞台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首这样的一个主题曲。其实听到这里面有很多的其他元素在里面哈，非常适合黄龄的声线去演唱，而且呢曲风非常的大气，然后这种风格中又有一些东方韵味在里面，包括加入了一些 New Age 一些世界因素进里面，所以说这首歌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万年》。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李荣浩。那李荣浩在今年已经发了三首歌曲了，从第一首的嗯，就那个一个字的那个嗯，到第二首他说的是就这样，还有之前我们曾经放过那一首中西融合有些戏曲元素在里面的混搭的嘻哈裙子，而这一次呢他是又出了一首新歌，这次决定走心一点了，就是去诉说自己心声，当然不说前面三首这个不走心啊，前面三首是他一种尝试，包括一些复古的慢摇滚、苦涩的情歌，还有混搭的嘻哈，是一种不同曲风的尝试。而这次的这一首呢，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一些身边的人的一些身边事，所以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味道。这首来自李荣浩的歌谣，听一听他怎么去演绎小人物的情绪。 家乡那的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那样的好看，家乡 家乡那儿的

看看时间，最后一首歌曲要送上这首来自齐秦和齐豫的一个合唱。那有人说天上的星星都是情人的眼泪，我对你的全部思念都偷偷说给星星，也许我们很难再见，但有的时候我可以在夜晚抬起头偷偷看你。这首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明天见啦。 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我的人生已经成谜。我知道答案就在你掌心， 北京时间21:00。